因為講到經文嘅記載係雅各書二章十四節至廿六節。請聽我讀出。我的弟兄們啊，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什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拯救他嗎？若是弟兄或是姊妹沒有衣服穿，又缺少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的，或者有什麼益處呢？信心也是這樣，若沒有行為是死的。但是有人會說：你有信心，我有行為，把你沒有行為的信心給我看，我就藉著我的行為把我的信心給你看。你信上帝只一位，你信得很好，連魔鬼也信，且怕得發抖。你這虛浮的人啊，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沒有用的嗎？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岂不是因為行為得稱義嗎？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相互並行，而且信心是因著行為才得以成全的。這正應驗了經上所說的：亞伯拉罕信了上帝，這就算他為義，他又得稱為上帝的朋友。這樣看來，人稱義是因為行為，不是單因著信。同樣，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們從另一條路出去，也不是因行為稱義嗎？所以就如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有請王牧師。 有一本書咧，就叫做有時間大家可以去 check 下，就叫做A4 信徒。咁我哋某一堂咧嘅基連團咧，咁佢哋都會以呢本書咧為一個分享嘅即係材料咁樣。咁嗰個 A4 信徒嘅裏邊咧，咁佢有冇人有快速上網嘅？A4 信徒嗰本書啊，幾值得推介嘅本書。A4 信徒嚇，去完我哋又係喎。咁啊，咁就我因為我頭先唔知點解冇咗嗰個 search 嗰個嘅結果啊。咁嗰個嘅呢本書佢提有幾個問題咧，幾好嘅係有。咁咧佢就大概咧，佢係問咗嗰本書裏邊嘅大概問咗有12、13個嘅問題。都唔 exact 係問題嚟嘅，係一啲你可以話係質問嚟。質問咩咧？就係、是、譬如咧，佢話啦嚇，我哋信神，但係咧唔信上帝咧係會赦免我哋嘅罪。我哋信神，但係咧就唔信佢嘅教會。我哋信神，但係咧就唔信我哋會有喜樂。有冇揾到啊？search 到未？ 原來大家都係乖嘅，其實我試一試大家會唔會即係喺聽到嘅時候咧上網嘅，咁大家都冇上網係好嘅嚇。係啦，咁咧佢就講呢啲咁樣嘅問題咧，我覺得幾盜慾嘅。幾盜慾嘅意思就係、是、我哋話我自己會係信神，但係咧嗰個明明係即係頭先講嗰啲啦，上帝會饒恕我哋啦，上帝會賜喜樂啦，上帝會使用我哋啦。呢啲咧明明係嗰個嘅信背後裏面咧一啲延伸嗰個嘅結果嚟嘅，咁但係咧我哋就講我哋信上帝，但係嗰啲呢個信心而帶出嚟嗰啲嘅延伸嘅結果咧，你就唔信喎，即係你會翻工咁樣嚇，你話啊我願意做嘢咁啊，我願意服侍咁啊服務咁樣，但係你又唔信啊會唔會出糧嘅咧？啊你又唔信我嘅老細叫我做嗰啲嘢咧係咪真嘅咧嚇？佢係咪真係想用我咧，定係玩我咧？如果你係咁樣諗嘅話咧，咁你翻工一定係好辛苦啊，係咪？因為每一個嘅信任嘅背後咧，係會有好多結果嘅。如果你嗰個嘅信任之後係冇結果嘅話咧，咁你呢個信咧，我哋就會產生一種嘅疑惑啦。喂，究竟嘅信 係咩一回事呢？究竟呢個信係唔係真實嘅咧？嗱，呢一段嘅經文咧，即係雅各書二章十四到二十六節啦。咁呢一段咧係頗，下次唔使啲咁簡單啲啦。啊，咁咧就係一段咧好具爭議性，亦都係佢一段咧好出名嘅經文。咁佢出名都係因為佢具爭議性。咁點解佢具爭議性呢？啊，就係因為咧佢講咗一句幾句嘅説話。咁啊，由於我哋翻得夠一段時間咧，你聽到呢幾句説話，讀到呢段經文嘅時候咧，你心裏邊咧好自然咧就會有啲嘅反應啦。譬如乜嘢呢？佢就話啦，信心沒有行為，有啲咩益處咧？呢個信能唔能夠救到佢咧？咁呢個即刻咧，我哋就會有反應，就係因為同我哋最熟嘅四個字。係啦，或者休息清義啊嚇，咁咧就出現一個咧，好似係一個嘅矛盾啦。咁咧就仲有邊度咧？係啦，其實係回應第十四節啦，二十四節差唔多好似係呢個段落嘅一個結論嚟嘅。佢就係話啦，咁樣睇嚟，人清義咧係因為行為，而唔係單係因為信喎。咁嗱，你見到開頭同埋結尾，即係呢一段嘅經文嘅段落起始同埋結論嘅部分裏面咧。都即刻咧就同我哋最熟悉嗰個因信稱義，我哋係憑信心得救，唔係憑行為得救。因為呢個係我哋基督教一個好獨特嘅信息，而亦都係我哋當同人去分享基督教其實同其他宗教有咩唔同啊？點解我哋基督教我哋咁信任啊？覺得佢係一個真理啊？因為有好多嘅部分咧，我哋好快見到基督教嘅理解或者嘅教導咧，係同其他宗教係截然不同嘅。如果有跟我上過同我上過認識他嘅時候，我係重重複複都係講呢樣嘢，因為我哋所信嘅，我點知道佢係真理？因為我哋所信嘅內容咧，你從個內容本身啊，你已經見到啦，佢真係係好超越嘅，係超幾班嘅，係即係冇得比嘅，同其他嘅宗教或者其他一啲嘅信仰一啲嘅諗法，就好似因信稱義呢個就係啦，竟然係因為一個嘅信心。而我哋就能夠同神重新去建立個關係。所有嘅宗教，所有嗰個嘅人，我哋平常嗰個嘅慣性咧，都係相信你要透過做一啲嘢先至能夠補救你。你要得一啲嘢，你要需要付出嘅，呢個差唔多係公理嚟嘅。咁但係基督教所講嘅，竟然最重要呢一個嘅救恩咧，係白白嘅透過信心得翻嚟。咁呢個係好奇妙。正係我哋去接受呢一個咁獨特嘅一個教導咧，其實都需要一段時間，因為同我哋平時嘅諗法實在係太唔同啦，係完全一個相反嚟。所以呢個因信稱義呢一個嘅教導咧，係好寶貴、好獨特嘅。咁但係點解呢段經文突然間咧，佢就講啦，我哋即係嗰個信咧，能夠稱為義咧，唔係因為信，唔單隻因為信，而係因著行為。咁所以我哋就會帶嚟一個好大嘅疑惑，甚至矛盾。咁我哋又睇睇呢段經文，其實尤其咧嚟緊10月31日啦嚇，咁可能有啲人唔係好記得啦。嗰日除咗萬聖節之外，仲係咩節啊？仲係咩日子啊？啊？十月三日出糧冇錯，係仲有呢、這個緊要啊！十月三日出糧呢個緊要，仲有咧？Bang 咩 gifting 啊？11月中發生啊嘛，係咁緊要你問美國人啦，係宗教改革，10月31日係馬丁路德啊，將佢嗰個95条咧喺釘喺威丁堡嗰個嘅城牆嗰個嘅門上邊嗰個嘅日子。咁我哋以呢件事件咧，就代表展開咗呢個宗教改革。嗱，呢個宗教改革咧。咁我哋今日即係分享呢經文咧，都即係除咗因為呢個日子近啦，都提醒我哋啦。其實馬丁路德嘅宗教改革咧係非常之重要，因為佢係改變咗成個嘅歷史，將教會咧從嗰個好黑暗嘅時代裏面咧係即係扭轉過嚟。嗱咁佢扭轉呢個嘅宗教嘅境況咧，其中一個咧佢帶嚟嘅就好似一個炸彈喺當時成個中世紀嘅教會裏面咧，好黑暗嘅，成個氣氛咧都係好灰暗嘅。突然間咧，馬丁路德咧，佢就將呢一個嘅情況咧，即係當然都有其他嘅即係改革家嘅一齊嗰個努力啦，就將成個嘅歷史咧係改變過嚟， 而佢呢個嘅炸彈係咩？就係頭先我哋講嘅因信稱義呢一個聖經嘅重新，即係唔係話之前嘅理解錯喎，只係個理解已經慢慢係模糊咗啦。啊，唔係一個新嘅發言，只係重新嘅係肯定翻啊，原來我哋同神之間嘅關係咧係基於一個恩典嘅，啊，唔係基於教會嘅傳統。不是说我们要达到某一个的要求，某一个当然我们不是说求求其其做一个信徒，但是这个的救恩不是基于行为，是基于上帝那个的工作的。好了，这个这样的炸弹呢就落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整个教会成个欧洲都改变了，由一个单一的罗马天主教就现在变了，现在我们百花齐放，很多的不同的教会的出现。所以你想想这个的改变是几咁重要，而因信稱義這個的教導呢，正正就是平衡回或者是修正回當時的教會呢，就基於很多人的傳統而製造一種的錯誤，就是，啊，我們要做很多的事，我們要透過很多人建立的一些的制度，我們才能夠去跟上帝能夠建立的關係，這個是一個錯誤。所以呢馬丁路德將這個是修正過來，但我們現在這一代呢又有另一個的，即係你知咧，歷史裏邊咧就好像一個嘅歷史學家嚇講過，係一個鐘擺嘅一個現象，即係你由呢一極就擺到另一極，另一極擺翻另一極。咁其實我哋都係噶啦嚇，人個心情嘅，你嘅心情都係上上落落，股市都係上上落落嚇，好多嘢都係。咁連我哋嘅信仰都係。咁所以嗱，呢段嘅經文咧，其實佢係講緊。好像看上去就跟我們所一直所堅信的我們最寶貴的因信稱義這個教導表面上好像是一個矛盾，其實當然聖經不會矛盾的，其實它是一個互相的補足，互相的提醒我們，原來我們很容易在這一邊即過分的搖擺到另一邊的時候，亦都會出現另一種的謬誤或者另一種的叫做什麼呢，就是一種即是你捉錯了那個的用神而產生出來一些不是那麼理想的結果了。好，我們先解釋這個的經文，我們讀這個經文的時候呢，我們第一樣要講的就是這段經文所講的好像鼓勵我們得救呢，不單止是因為信而是靠行為，就跟我們因信稱義那個的相信或者個信念呢好像是有一個矛盾。我話第一樣要解決嘅就係，其實呢段經文同因信稱義咧係冇矛盾嘅。我哋先解釋下。而當然啦，雖然係冇矛盾，但係你睇上嘅時候咧，你係咪會有一種啊，會刺激到你一種嘅諗法？那個諗法唔係咁舒服嘅。點解唔係咁舒服？因為佢同你原有嗰個諗法係有一種嘅拉力啊嘛，有一種嘅張力嘅出現啊嘛。咁呢種嘅張力咧？其實是必須要的，所以我們今天講到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這段經文和因信稱義其實是沒有矛盾的，但是的而且確它就產生了一種張力出來，喂，究竟是因行為啊，那我是不是真的得救啊，究竟我是不是真的單是走信 就 OK 呢，那你會產生這種這樣的張力。而我們今天分享的第二部分呢，就跟我們去講這種的張力是必須要的，就好像夫妻之間沒人喜歡吵架，但是吵架是某程度是必要的，某程度是必要的。社會裡面大家都不喜歡有矛盾，是吧，譬如好像每個地方裡面你都看到有兩個很不同的政黨的，譬如美國有民主黨和共和黨，台灣有藍綠兩個陣營，那兩個是自然不同的，那他們會是我們叫做政黨輪替，是吧，即今年可能呢一兩年你做民主黨做，下一兩屆咧就係，共和黨做。啊，呢上兩年咧就阿馬英九就做咗，佢係放咗國民黨噶啦。咁嚟緊都唔使選噶啦，其實台灣人都知道一定係民進黨噶啦，一定係民進黨，幾乎係肯定嘅事嘅。你會見到佢哋會兩個好唔同嘅政見、唔同嘅背景、唔同嘅信念。咁佢哋會交替咁樣去輪流去執政，咁同樣都係啦。究竟我哋係靠行為定靠信心嚟到去同神建立關係咧？咁兩者之間嗰、那個即係信心同行為之間 嗰個互相嗰個嘅作用係點樣發生嘅咧？嗱，呢個都係我哋要去解決嘅問題。我先解決第一個問題，就係呢段嘅經文其實同因信稱義嘅教義咧係冇衝突嘅。但係點解會好似係出現一種衝突呢？就是因為如果你有時間，你一定要睇翻就係羅馬書嘅第四章啦。因為羅馬書嘅第四章咧，保羅就用咗好長嘅篇幅咧嚟去解釋，而且佢用咗同一個嘅事件嚟做例子喎。咩事件呢？就係、是、你見到啦，係冇錯，亞伯拉罕就係第21節呢個例子，亞伯拉罕嘅例子嚟去講因信稱義。即係雅各書嘅第二章14-26節咧，用亞伯拉罕呢個例子，用因信稱義呢幾個字，而 exactly 咧喺羅馬書四章裏面又係用亞伯拉罕嘅例子，又係講因信稱義喎，但係就好似有兩個唔同嘅結論喎。嗱，咁我先睇下點解我哋話係冇衝突先啦。如果大家有手上面有呢一個嘅程序表嘅話咧，因為今日嗰個嘅分享咧就較為有少少複雜咁樣，所以我就將佢擺咗喺嗰個嘅程序表嘅裏面啦，即係個講道大綱裏面啦。但係唔好意思嘅就係因為我 send 俾做啊做程序表嘅弟兄嘅時候咧，咁我唔發覺原來佢當咗一個圖表，即係喺 email 裏面佢當咗一個可能 graphic 啊，可能 GIF 檔嚟都唔定啦，即係嗰部分。咁所以咧就你要見到唔係好清楚。好啦，嗱咁我就先睇睇不如就根據嗰個圖表嚟到去講啦。咁我喺呢個圖表之前，我先睇翻呢段經文咧，有一啲嘅特性咧，值得我哋去留意嘅，就係咩咧？我先睇第14節到到第16節嘅時候，嗱咁你見到咧，作者佢用咗一個咧係好有技巧嘅一個嘅表達。點解有技巧咧？其實你喺14節到第16節嘅時候咧，你大致上咧可以揾到咧係有三個嘅一種，即係一種嘅叫做好似係假設性嘅一個嘅問題喺度啦。譬如佢講啦，你14節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嘅弟兄們啊，我嘅弟兄們，如果有人話自己有信心，嗱，即係譬如佢哋，嗱，當係啦，你聽到阿威講，威我對神好有信心嘅，嗱，如果有一個咁樣嘅，嗱，佢以一個假設性嘅，啊，唔係講一個某個人，唔係講一個神實在，可能唔係一個如有雷同實在巧合嗰啲啦嚇。咁啱嚇，可能真係有一個人咁講，佢話啦，我有信心，但係咧，佢冇行為喎。OK， 如果有一個咁嘅人，佢話自己係信神，但係咧，你見到佢咧偷呃拐騙啊，做盡嘅，講嘢咧就即係不留情面嘅，講嘢好尖酸刻薄嘅，做嘢嘅時候咧，為咗上博上位咧，乜嘢都做得出嘅嚇，基本上連一般人都覺得係好討厭啊，係唔能夠接受嘅行為咧，佢都做盡嘅。咁然後佢就話啦：，我信神㗎，我自細洗咗禮㗎，我相信咧，我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咧，我有永生㗎。嗱，想像下你遇到一個咁樣嘅人，俾你見到佢，你會有咩感覺啊？你有咩反應先？你會嚇？哇！呢個人信咩㗎？咁所以佢咁講啦。如果有一個咁樣嘅人自稱自己有信心，但係佢嘅行為咧就同佢呢個嘅宣稱咧完全係違背嘅，完全係對立嘅，咁你係咪好自然就會問：喂，呢個人究竟信咩㗎？好啦，然後佢第二個即係呢段經文嘅第二部分咧就這個信心能夠乜？佢唔係問信心能唔能夠拯救喎，佢問咩啊？即係呢啲咁嘅信心。呢啲咁樣嘅信心，所以你要明白喎，佢唔係話信心能唔能夠拯救人喎，佢話呢種咁嘅信心，呢種咁樣嘅人係咪真係信咧？咁樣嘅信心係咪真實嘅信心？然後佢又設一個又係假設性嘅情景啦，15節啦。如果有個弟兄嚇，佢又冇衫著，即係總之好窮啦。咁然後你就同佢講啦，佢話：平平安安去吧嚇，我信神，上帝係全能嘅，上帝愛你，所以咧，上帝一定會保守你嘅。嗱，佢有呢一個咁樣信，其實呢個信念好啱嘅喎，係嘛？但係佢就只係講呢一個嘅信念啫，你明唔明啊？佢就話：喂，上帝好愛你，上帝全能嘅上帝，上帝拯救你，上帝一定會照顧你。聖經應許上帝佢會。佢好明白，你好似頭先唱嗰首歌咧，全新的你咧， 明白你嘅心情啊嘛，係嘛？耶穌也能夠明白你嘅心情，所以你而家你遇到嘅嘢咧，上帝好明白，我都明白啊。拼命我去打嘅，上帝一定會保守。咁佢係講咗一個信念出嚟，明唔明啊？佢係表達咗一個信念出嚟，但係然後咧，佢就冇任何嘢做嘅喎，冇任何具體行為喎，所以。即係第十四節講呢啲嘅信心啊，就係指邊啲啊？係一種口頭上面嘅，係一種理性上面，而係冇任何具體嘅結果會產生嘅。佢講嘅呢一種咁信心，所以呢一種咁嘅信心係冇意義嘅，冇用嘅，唔能夠救人。所以唔係話，所以佢唔係話信心唔能夠拯救人。佢話呢啲咁樣嘅信心。咁呢種係咩種咩嘅信心啦？仲有第一樣咧，我哋就知道喺第四，即係喺羅馬書裏邊咧，保羅係好明顯佢係講緊你點樣能夠得救嗱，所以佢用到亞伯拉罕嘅例子嘅時候咧，其實如果你睇二十一節係嘛，二十一節冇錯，二十一節佢就話啦，佢用咗亞伯拉罕獻以撒嗰個嘅例子。然後呢二十三節佢就講啦，呢一段嘅經文咧，即係呢一個件嘅事件，獻以撒嘅事件咧，即係將佢嘅獨生子啊，你知咧亞伯拉罕啦，等咗好耐先有佢自己嗰個嘅即係個仔嚇啊，成99歲都生個仔，咁覺得好奇妙。咁但係上帝同佢講：，哇，呢個仔你要獻咗俾上帝咁樣啊。咁所以對佢嚟講係好難去理解嘅，但係佢照做喎。咁於是乎二十三節咧，嗱你會見到。經文就話啦，亞伯拉罕信上帝，就這就算他為義。呢節經文咧，第十三節呢個經文，其實係高創世記嘅第十五章第六節。第十五章第六節，嗰、那個係咩時間咧？就係、是、上帝去應許亞伯拉罕，你會有即係成為一個大國，你會咧係被上帝所祝福，上帝都會透過你嚟到祝福世界。OK， 呢個第十五章，但係獻以撒第幾章？二十二章獻以撒是創世的第二十二章，即是說其實在他未獻以撒之前，即是二十二章嘛，在第十五章上帝已經稱他為義了，即是說這個的信心已經在亞伯拉罕裡面了，他已經是得著義了，所以二十二章那個獻以撒這件事件是發生在後面嘛，所以二十三節就說了，亞伯拉罕獻以撒，未就係正正係表達咗佢對上帝嗰個已經有嘅信心，即係呢個信心已經係存在嘅。只不過咧，佢係將呢一個嘅信心用獻以撒嘅方式嚟到表達出嚟嘅。就正如我哋都會送嘢俾即係自己嘅另一半嘅，係嘛 ？OK， 你點解會送嘢俾佢啊？如果你是追他的時候，即是大家都不認識，他不知道你是怎樣，所以你要透過一些行動來到去讓他知道，讓他肯定你是喜歡他的，因為他未必知道，他不肯定嘛，所以你要做一些事情來到去表達，我真的很喜歡你，你真的很獨特，很特別，好了，結了婚了，他都應該是肯定了，那你不跟他結婚了，咁結婚之後仲送唔送嘢啊？都送嘅，仲表唔表達愛意啊？都表達嘅。咁但係個愛意咧，嗰個關係已經喺度啦嘛，係嘛？咁但係我哋都會透過一啲嘅好温馨嘅即係一啲嘅心情嘅表達啊，一啲預備少少嘅禮物啊，或者做唔同嘅方式咧，嚟到去將一個已經存在嘅愛係表達出嚟噶嘛。所以如果你用亞伯拉罕呢個例子，你大概都可以睇為保羅在羅馬書第四章的時候，你即姑且係咁樣做一個嘅即係對比嘅，就係佢係講我哋同上帝初初相遇嘅時候咧，即係好似即係談戀愛嘅時候，咁咧上帝咧就好想知道啊，我係全心全意愛你嘅，我愛你就係愛你，你唔需要做任何嘢啊，呢個係上帝嘅行動嚟嘅，上帝係表達我愛你。好啦，到大家結為夫婦之後啦，我哋都會互相透過一啲嘅行為咧，嚟到將呢個已經存在嘅愛係去表達出嚟。 所以亞伯拉罕本身在第十五章的時候，即係創世記第十五章的時候，上帝已經話我稱他為義，是因為他的信。這個信已經存在，這個義已經是俾了他，他已經是一個被上帝所接納的人。好了，而上帝咧希望他藉著一件事件，就是獻他的獨生愛子以撒呢件事件，將他呢一份嘅信心嚟到表達出嚟。呢個就是雅各書裏面所講嘅，就話如果一個人係有信心的話，他一定是會有一個相應的行為嘅，唔係話用行為嚟到去得嗰個信心，而是用行為嚟到去表達嗰個嘅信心。羅馬書所講的就是信心是上帝俾你嘅。雅各書裏面所講的就是信心是可以表達出來的，前者講信心是上帝的工作，後者講一個得著信心的人呢，他怎樣用他自己的生命去彰顯這個上帝給他的信心。 OK， 有一點複雜，但是呢這個的界定是非常之重要。所以這一段的經文是跟羅馬書第四章所講到的因信稱義是沒有衝突的，他是講緊一個人當他有從上帝而來的信心的時候，是沒有可能是沒有行為的。如果你看回第我們利用了四個禮拜來講第一章的，還記不記得雅各書第一章講什麼？如果一個真是敬虔的人，是有兩件事他是不會做的，哪兩件事？兩樣會，兩樣不會，還記不記得？ 發 脾氣，第一不會發脾氣，不會亂發脾氣，第二不會亂講嘢，控制自己嘅舌頭，兩樣一定會 會做嘅咧，應該會做嘅咧。 聽 到孤兒寡婦，係照顧孤兒寡婦。第二咧，聽到而行動，係咪？嗱，其實雅各書咧，其實一個好道育，就好似個 A 課信徒一樣啦。其實佢問咗啲嘅問題，嗱，你話你自己有信。啊！即係頭先我講嗰個 A 課信徒，你話你信，但你唔原諒人喎。你話你信，但你唔依靠上帝喎。咁佢就會問：喂，咁其實咩回事咧？究竟係咩嚟㗎？你個信心係咩？阿國書一樣，佢更加道用。佢話：你唔好同我講咁多嘢。你話你自己一個敬虔嘅人，咁你問咧問自己呢兩樣應該做嘅，你有冇做？兩樣唔應該做嘅，你係咪成日做？然後嚟到呢一度嘅時候咧，佢就話啦。OK， 唔該曬你啊，等陣先啊。好，你一嚟到呢度嘅時候，佢就話啦：嗱，你見到一個弟兄有需要，佢缺乏飲食、日用所即係維係佢生活上面所需要嘅物質，佢希望你會回應，你有嘅，但係你絲毫半點憐憫都冇，只係即係口號式咁樣去回應啊！上帝愛你，上帝會保守你。咁你呢一個講法其實有啲咩意思？係冇產生任何嘅結果，冇任何嘅作用。所以佢講一個嘅信心，真實嘅信心係必然產生生命嘅改變，可以係一部分，但唔可以係冇。即係你話啊，咁我係咪要生命全部係改變咗？好似頭先阿佳分享嘅，憂慮係佢生命嘅本來嘅特質。但是他見到就是這個的憂慮，上帝會怎樣去醫治他，上帝會怎樣使用他。那這個憂慮就不單止是一個、好像是一個特性，而是一個祝福來的。那這個就是上帝那個的工作，這個就是他那個生命一個改變。當然可能他還有其他需要被去琢磨的地方、可能是性格的其他的負面，生命的其他陰暗的部分、上帝的工作可以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某部分是彰显出来，可以是你生命完全的扭转过来，但是不会是没有任何的就是 impact， 没可能。上帝同样他都会医治和使用你生命的某一些部分，未必是所有的部分，但是不会是你完全是经验不到上帝使用你。你我回到来或者作為一個信徒，沒有啊，我都是參與聚會，即是滿足一些基本我們基督徒大家是即公認的一些的準則，就譬如聚會啊、奉獻啊、參與少少的侍奉啊。 聖經從來沒有這樣講過。你還記得在馬太福音25章嗎？當末後的日子，上帝要分開個山羊和公羊的時候，你記不記得耶穌他用那個的比喻，他裡面就說的，用什麼來去分開山羊和公羊？是不是用在末後的時候，你來到上帝面前，上帝問你，喂，你有沒有犯教會啊？你有沒有奉獻啊？你擔當什麼侍奉的角色啊？啊，他有沒有在、就是、那段經文裡面，是不是這樣問你的？不是的，他問你什麼？我頸渴的時候你有沒有給我水喝？我餓的時候沒有給我食？我坐在監裡面的時候你有沒有來探望我？或者在病的時候，在監裡的時候你有沒有來探望我？他是這樣的。所以聖經呢、那個、呢從來不是以這個宗教外表 的行為來到去判斷你的信心，是從你生命的改變，是一種真實的改變。而這個真實的改變，特別聖經是特別強調那種憐憫，我們都有一次都分享過，是不是憐憫呢是我們生命，所以那個的話即是孤兒寡婦那段，是不是你見到個孤兒寡婦，你沒有可能說不動了慈心的，你沒有可能是沒有反應的。如果你完全沒有反應的時候，阿國就問了，喂，究竟你那個信心連基本你的憐憫都沒有，那請問這個的信心在你生命裡面有什麼意義？因為個意義是透過改變是呈現出來的嘛，是不是你有改變那個的意義才是被見到的嘛。所以這一段的經文呢，它就要挑戰我們，好了，你信了這麼久，究竟你的生命在哪一部分是被改變？如果你仍然是憂愁，你仍然是很容易發脾氣，你仍然是靠自己，你仍然是其實想滿足自己那個的需要，阿國就說了，這些這樣的信心，這種這樣的信心能不能夠救你呢？這些這樣的信心不能夠見證得到上帝在你生命裡面所造成或者是所給你那個的恩典，因為你的行為裡面不能夠顯現到這個的恩典的實在。所以雅各是很強調究竟你的生命的改變。所以為什麼我們都有分享過，為什麼我們期望大家每個禮拜出來講見證，因為你就要去檢視你自己的生命，就算是難又或者是真的沒什麼說，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提醒，究竟上帝的信心在你生命裡面造成什麼的改變。好，所以這段經文呢，它沒有否定到因信稱義的，它只是說如果我們生命是沒有任何的改變，你沒有被上帝祝福，而你這個或者你這個祝福只是停留在你自己的生命，我們都會求有平安有喜樂。如果我們求平安喜樂只是給自己的門人，而不是成為了人家的祝福的話，阿國都要問這些這樣的信心有什麼意義呢？那你會問，那怎樣才是真的個真正的信心？怎樣才是有真正改變？是不是我全部改變了？還是如果你沒可能全部改變，那怎樣才部分改變？我有十樣的缺點，那是不是十樣裡面改變了五樣或以上就叫做是一個合理的一個的回應啊？十樣裡面我改了一樣算不算啊？有些人呢就很想呢，就是聖經呢能夠給我們一個很具體很清晰的答案。剛才我說這段經文呢，第一就是沒有跟恩信稱義是沒有矛盾的，因為他仍然是說你得救是因為信，只不過如果你的信心是存在的話，你的生命一定會被改變，而這個改變一定是可以表達出來，他強調這樣。所以一個是強調信心的就是施與得著，另一個是強調信心的彰顯，你用行為將你已經有的信心去表達出來，所以是沒有矛盾。但是當我們去想究竟我有沒有這個信心的時候，有沒有這個得救的信心的時候呢，我們就很想有一個很具體的答案，因為我很怕我自己沒有嘛，又或者正正就是阿各書想帶來一個的果效，那個果效是什麼呢？就是要你害怕。是不是金仔有一次分享過敬畏和害怕和恐懼的分別？ OK，其實我們跟神的關係呢， 係存在種某一種嘅不穩定嘅，唔肯定，唔係不穩定，不穩定都啱嘅，因為平時我哋同神嘅信心都唔係好穩定啦，係一種唔係絕對肯定嘅。你嚇，上帝唔係俾確據我哋嘅咩？係聖經係俾咗確據我哋，但係你個人唔穩定啊嘛。而我哋人於我嘅能力嘅有限咧，所以我對上帝嘅理解咧都唔能夠完全嘅。譬如如果你有養狗嘅話，咁你會明白有時候你唔係好明，唔係好了解只狗啦，係嘛？咁但係更多嘅時候咧，係只狗唔會了解你嘅，係嘛？譬如佢唔了解啊，點解我嘅主人會叫班朋友翻嚟食飯嘅咧？譬如嚇，咁因為啲狗有飯咧自己食嘅嘛，佢唔會喂我有飯喂啊！喂，我哋嗰兩個喺度食飯，啊我唔會喎，我有飯我自己食喎，點解我主人咁怪嘅？會煮埋飯叫人嚟食嘅咧咁樣嚇？我問啊呢個咁啊，即係如果你做你要你請只狗啊，你真係唔明白你個主人搞乜鬼，係嘛？即係你會見到佢，咦點解個主人點解我係只狗嘅啫？點解我見我主人對住個女朋友時候，佢變咗只狗嘅咁樣？啊我唔明白，我從來唔會咁樣對啲狗乸喎。啊！呢個主人點解見到即係佢女朋友時候，仲比我更加多嘅？啊！佢個人我好唔明白，即係因為佢係一隻狗，佢唔明白佢嘅主人。咁點解佢唔明白個主人咧？因為個主人真係係人嚟啊嘛，佢真係狗啫嘛。咁啊，人梗係先進過只狗好多啦。所以即係狗係佢。雖然活在個主人的愛裏面，他覺得個主人很錫他，給最貴的狗糧他，好像你兩個那樣，對他的狗好過對他。的確，你去過叫哇，咩頭啊，福頭啊，啊福頭啊，哇，對福頭真的對好過，對好好啦，總之好好啦。啊，咁啊，即係嗰隻狗會活在一個很舒服，啊，即係佢覺得很被愛的一個環境，但係佢都唔係好明白佢主人。OK。同樣啦，我哋都係活喺被上帝所愛嘅。我經歷到上帝嘅保守，我知道上帝拯救。但有啲我真係唔係好明白，我唔能夠完全理解我哋嘅上帝。點解？因為佢係即係超越我哋噶嘛。嗱，呢一種嘅唔理解咧，就會有一種唔明啦。點解咧？係唔係嘅咧？嗱，呢個係肯定會存在嘅，因為我係人，佢係上帝。好啦，而呢一種咁樣嘅唔肯定咧，正正就係嗰個敬畏嘅其中一個特質嚟嘅啫。啊，你真係奇妙啦！我真係諗唔明，所以你會繼續嘅不斷嘅去尋求就以呢個得救嘅事件為例，你會問啦，上帝，我見到你好愛我，我見到你完全嘅犧牲你自己嚟去拯救我，我見到你為人嘅罪咧係即係毫無保留嘅。獻上你自己，包括你愛子嗰個生命。咁但係我嘅愛，我嘅回應，足唔足夠嚟到去承受你俾我嘅恩典啊？你而家嘅信心夠唔夠啊？你而家呢個嘅回應足唔足夠？就好似葉不想事章一次都係咁講啊，講咩啊？要少少啦，聖經王啊，聖經王，啊你嘅恩啊，唔係嗰度，要你嘅蒙召嘅恩相稱，你行事為人係咪同你蒙召嘅恩相稱 ？OK， 咁你急你問啊，我見到上帝嘅愛咁毫無條件。咁我對上帝嘅回應足唔足夠能夠去接受去得著呢份嘅愛？我配唔配咧？我夠你咧？如果你想要一個嘅具體嘅答案嘅話，我幾肯定話俾你聽，聖經係刻意嘅唔會話俾你聽你夠你嘅。嗱，呢個係我咁多年嘅領受嚟理解嘅，佢只係好肯定嘅話俾你聽，上帝愛你。上帝為你的罪寫十字架上，但是你的回應夠不夠呢？如果我不 care， 我肯定 OK 的，得的了，沒問題。 呢、這個就係雅各書正正就要提醒你，呢種咁樣嘅信心夠唔夠啊？信心肯定係夠嘅，阿 Min 係信心肯定係使你得救嘅。但你有呢一個嘅信心，係唔係上帝想你有噶？你就要問。所以我就話呢段經文同因信稱義係冇矛盾嘅，因為佢仍然係堅信因信稱義嗰個嘅教導，但係必然嘅就會產生一種張力。我嘅信心今日其實係咩信心嚟嘅？我呢個信心其實係咪只不過係為自己？我想得到想自己想要嘅嘢。我哋呢一代咧，其實喺好多嘅第一，好多人已經唔信上帝。第二就係信上帝嘅人都係以一種係好個人化嘅方式嚟到信上帝。譬如最個人化嘅方式就係咩咧？就認為信心啊、信仰係有得揀嘅。點或者有得揀咧？就即係話，我可以用我自己嘅方式嚟到去敬拜上帝，中意翻就翻。我覺得唔使做咁多嘅，我覺得係唔需要改變某啲嘢嘅。我覺得上帝嘅存在咧，就係嚟滿足我嘅啫。我有嘢我去揾佢，但係佢有嘢咧，我唔想佢揾我。所以於是乎咧，我哋呢個今時今日嘅信仰，點解教會咧，即係漸漸失去咗嗰個嘅見證嘅能力，只係變成一個嘅符號或者一個嘅即係只有虛有外表啊。就好似如果你去外地嘅時候，係嘛，見到嗰啲嘅教堂咧，只係一個景點嚟嘅，好靚，都有外貌，有人去，不過係參觀嘅啫喎。佢唔係真係去想去得著啲咩，佢想攞自己想要嘅嘢。放假嘅時候咧，我去一個嘅經過一個嘅即係探一個修道院，喺山上面。好即係都要花一段時間先去到，好多人去。咁啊，教堂去到嘅時候咧，教堂滿曬，企到門口都係逼著人。哇，咁旺嘅，咁點解咧？原來第一係固然係景點啦，就因為有 choir 喺度唱歌。哇，個個咧係咁鍾住想去聽歌，係好聽嘅。即係雖然我入唔到去，隔住個玻璃咧，都 feel 到咧係好。即係好 grand 嘅一件事，咁但係聽完歌咧，個個就即刻，即係好似散席咁樣走曬。佢要個感覺嘅啫，即係要嗰種啊好靚嘅歌聲啊，嗰個好莊嚴嗰種嘅感覺。佢唔係去敬拜上帝，佢只係想攞一種嘅感覺，一種嘅經歷，攞完佢會走嘅。所以大家都會揀喎，有歌聽喎，聽下咯。講到哇閃啦，即閃。所以這個就是正正是雅各要去反擊的這種信仰。如果今時今日我和上帝的關係都還是一種這樣的狀態，我是選擇性的跟他建立，用我喜歡願意和 affordable 即是我願意給的方式你去跟上帝建立關係，雅各就問了，這一種這樣的信心足不足夠？信心足以令你，單是信心已經足以令你得救，但是你一種以你自我為中心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的信心？而我就是問，如果你要問那怎樣為之是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信心呢？沒有一個很簡單的話。那你又要問，那我今天這個信心夠未呢？我不會為你答，因為是要你自己跟上帝那個的對話裡面，你會自己會肯定到，你會自己知道，因為上帝正正就是想你保持著這一種的敬畏和警戒，究竟我今天我對神的信心是什麼一回事。所以面對這個宗教改革的日子，雖然好像是一件跟我們好像沒什麼關係的事，但那個是改變了世界，改變了歐洲的面貌，改變了教會，改變了人類很多的文化，一件很重要的事件。因為他告訴我們，一個人你怎樣正確跟神建立關係，因為如果你跟神沒有一個正確的關係，這個世界一定 係會走去黑暗裏面，就好似歐洲嘅中世紀一樣，無論文化、宗教、政治，都係一個非常之黑暗嘅時代嘅裏面，就因為佢哋同神嘅關係係擺錯咗。所以今時今日，如果你覺得你今日嘅生活都係好多你即係面對唔到嘅挑戰，有好多你達唔到嘅心願，有好多你講唔出嚟嘅難受，有啲你解唔明嘅問題，上帝話你要翻翻去個正確嘅信心裏面，你要認識個真正嘅上帝，唔係你心目中嗰個嘅偶像。所以當我哋自以為我有足夠信心可以得救嘅時候，雅各就問你啦：你呢一種以自我為中心嘅信心係咪真係足夠？當你去憂慮，咦，我對神啊神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仲記唔記得個故事啊？耶穌就會拯救你。所以當你喺懷疑嘅時候，上帝就會嚟到去肯定你。當你自以為自己已經得著嘅時候，上帝就會嚟到去問你：你今日嘅信心係真係足夠同我有一個正確嘅關係嗎？所以我哋活喺呢一種嘅唔肯定嘅狀態裏面，呢一種嘅張力係必須要，因為咁樣先能夠讓我哋去明白，我哋所敬拜嘅係一個叫我哋敬畏嘅上帝，我哋嘅敬拜咧唔係一個叫我哋即係能夠去操控，能夠讓我哋隨心所欲，用我哋自己嘅方中意嘅方法嚟到敬拜嘅一位上帝。所以我希望呢段經文，我哋喺牧愛堂嘅弟兄姊妹，我哋喺呢一度，我哋得著嘅一個整全嘅福音，唔係一個個人嘅福音，係一個全面嘅教導，唔係一個你自己去揀嘅。喺真理面前，我哋冇得選擇，只有全部嘅去接收，唔係去揀我自己想要。呢個就係雅各所講嘅。如果你係有信心，你呢個信心一定會帶嚟生命嘅改變，無論係你自己嘅生命，同埋身邊人嘅生命。所以如果你仲在掙扎，仲在很多不明白的裏面，這個正正就是上帝就叫我們回到去那個正確的信心。我們會在接下來的幾個禮拜裏面都再一次繼續跟我們去探討，究竟那個真正的信心是什麼一回事，願意我們真的能夠得著，不會過著一個自欺欺人的一個信仰。